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174集，竹星。沈泽川昏睡过去，萧之野才沐浴完，他看窗外蒙蒙亮，就没有再歇息，而是喝了杯艳茶，就在床边蹲着身，看着沈子川熟睡，这不就睡着了。萧赤也抬手摸索着沈子川的面颊，回到离北一定要请一灯大师来。他后来左思右想，都觉得不论是风寒还是疫病，频频出现在沈子川身上，跟那药分不开关系，太瘦了。萧赤也凝视着沈泽川，在万籁俱寂里想，虽然以前在去都也觉得他瘦，但那时都比现在好。齐慧莲死后，沈泽川那场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人迟迟没有再喂起来。这一路上什么都没有，萧赤也牵着他看着他，对他逐渐青睐的某些依赖百般呵护。沈卫和白茶谁都无所谓，萧赤也低下头，贴着沈泽川的面颊，盯着那试图落在沈泽川身上的日光，敌意深深。沈兰州是他萧策安的。萧赤也打马出城时，周贵与孔领相送，他勒着缰绳， 三日为期，不论成败我都会回来。驻扎在此的禁军暂时不动，一旦觉察到雷惊蛰的踪迹，就差人快马加鞭通报给我。磁州的城墙虽然破旧，但也不能就此置之不理，具体的加固安排晚些有兰州卫两位详解。 侯爷放心，磁州的人手皆听同志安排。 萧赤也顿了片刻， 有关重建磁州守备军的事情我一概不会过问，那是兰州要与两位参酌的军务，禁军仅仅是代行巡防权，我也不能僭越处理，所以有些事情也请两位与兰州商讨，我决定不了。 孔领心下一热，又冷了。他们原先担心萧赤也会借着代行巡防的军务之由插手磁州守备军重建的事情，不肯归还磁州军权，此刻听他这么一说，先是放了心，紧跟着又担心起来。萧赤也不要磁州军权，不收磁州报酬，不拿磁州粮食，那他这般劳于奔波跟雷惊蛰对打是为了什么？不如立刻北上回家逍遥啊。孔领斟酌着言辞，还没有说出口，就听萧赤也接着说， 我既然答应了两位要剿匪，就不会背信弃义，周大人肯冒杀头之罪让禁军过境，这份情谊我自然要还。再者禁军这几日的粮草供应也由磁州百姓承担，饭我们吃了，仗就肯定要打。 周贵行一拜别礼， 那我们就在此恭候侯爷凯旋。 还有几件事情我也一并与两位说了。 萧赤野的马绕行了几步，他看着周贵和孔领， 我此生没有纳妾的打算，如今暂住在周大人府上，院里就不必再送人了，男女我都不要，况且如今事务繁琐，我也没有余力在此事上与两位周旋，便借着今日与两位说明白。 孔领知道他是指上次的事情，不禁老脸窘迫，笑也不是，答也不是。 兰州久住中伯，难免有人要提些陈年往事，但他沈泽川嘛。 萧赤也抬起马鞭指着去都的方向， 是东宫太傅齐慧莲的学生，端州几纲的关门弟子，锦衣卫前任北镇府监同知，还是我萧策安日后府上的当家人，跟别的名字一概没关系。 这下周贵也不知道该怎么接了，他本就不是会搪塞的人，听得目瞪口呆，嘴唇翕动。萧赤也调转马头，带着猛禽侧行而去。周贵半晌没回神，揪着衣袖问孔领， 侯爷，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李北王…… 孔领镇定地拭着汗，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人家不稀罕磁州的兵马，但是别提沈卫，也别再提白茶。 丁涛盘腿坐在廊下，拨着银盘里的果子，数了一遍又一遍。他守在这里，不让任何人前来打扰。天色已经晚了，院墙上残存着几缕斜灰，槐叶里随着一把落日。沈德川才醒，因为睡得太久太沉，这会儿腰酸背痛，格外疲惫。他打开房门，见着丁桃竟有半晌的愣神。丁桃被沈德川看得抓耳挠腮，浑身不自在。他背过还捏着果子的手，忐忑地说： 公子，吃饭吧。 沈德川扶了房门，立了少顷，才哑着声音问： 什么时辰了？ 酉时了。 丁涛出奇的明白，赶紧接着说： 公子睡了一天呢，主子卯时就出城了，周大人和程峰先生一起去送的。 沈泽川眼角还剩余着丁点红色，在那药尘不成的橘红余晖里，被染得像是吃醉了酒。他本就白，垂眸塌斜时，让丁涛觉得真好看。 爵熙还是没有来信吗？ 沈泽川下街，倒也不着急走，而是站在槐树底下，微仰着头看天色，换着昨晚的余劲 儿。没有。 丁桃跟在沈泽川背后，趁着沈泽川没有回头，飞快地把吃了一半的果子塞进嘴里，十分狰狞地啃完了。沈泽川没见到猛的身影，便知道是萧迟也带走了。他一回首，吓得丁桃被噎得咳嗽。他顿了片刻， 没人与你抢，吃慢点也无妨。 丁头呛的眼泪都要出来了，他一边摆手一边扯着自己的前襟，艰难地说： 公子，咱们是要去找周大人吗？大人才与陈峰先生在前厅用过晚饭，这会儿正商讨事情呢。 沈泽川颔首 走。 周贵才用过饭，此刻正在书斋里与孔令与慈州各界官员议事。他听着沈泽川来了，便立刻起身先让旁人退下。 侯爷说同知今日身体不适，我们原本想着明日才能商议军务，不料同知还是来了。 孔令引沈泽川上座，先替沈泽川免了尴尬，跟着坐下身，微微侧向他们，接着说： 虽然眼下还是六月天，但咱们府里种的都是高头茂树，夜里也凉，同知常年待在去都，如今在这里可要留心身体啊。 沈泽川吃茶润了喉，干哑稍缓，没那么明显了，才说： 程峰先生说的是，先生说明日就能商议军务，二位是今日就已经拟出章程了吗？ 自从同知与我们定下盟约，我就召集府上的幕僚，连同慈州各界官员，在这几日里简单的拟了个册子。 周贵一手扶着膝头，看着孔林起身，把册子呈到了沈泽川跟前，继续说： 都是些设想，具体还是要等同知点头。你看看，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我们今夜都能拿出来再谈。 他虽然说着要等沈泽川点头，但是也说了拿出来再谈，表明这册子里大部分的内容他们实际上是已经敲定了。这就是沈泽川目前的一个尴尬处境，他有钱，但他没有别的实权在手，他能坐在这里同这两人对谈，萧迟也的态度是关键。周贵可以感谢他，甚至尊敬他，但是周贵不会把慈州的决策权就此让给他，因为他们定的是盟约，不是归顺。沈泽川看着册子，书斋内很安静，外边只有丁涛在斗麻雀，没有侍奉的人走动打扰。孔领喝着茶，无端的有些坐立不安，他不动声色地端详着沈泽川的神情，却看不出沈泽川的任何情绪。他再看周贵，已经逐渐流露出了急迫，不禁在心里暗想，这沈泽川年纪不大，却城府极深，大家相处了几日下来，瞧不出他到底乐意还是不乐意，根本无法对症下药。他们拟这个册子也有投石问路的意思。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